同学提供了两个案例，那我觉得这两个案例都是很标准的，就是我自己从前没有遇到这样的，所以不晓得。那因为我每次听到那种完全合乎书上讲的那种故事，都会觉得蛮开心的，因为这样子我们就知道怎么用它了。比如说张仲景的那个镜银窗啊，他说就说那个镜银窗呢，其实我说历代一家有人怀疑是不是蛇缠身啊，结果萧小叶同学提供了一个案例是他自己的，他那个案例就是完美的镜银窗，那真的是镜银窗，就是他的身上的那个疮哈，是皮肤表面有那种，一般其实会有的时候是归类于异位性皮肤炎，但是其实中医是叫黄水疮，就是皮肤表面那个烂烂的地方会流黄，微微的黄脓，然后沾到旁边的地方就感染继续蔓延，这个是标准的镜银疮。结果他说他小叶同学说，那个时候他其实并没有那么样子读张仲景的书，只是刚好就是用了黄连粉，然后他擦了黄连粉之后呢，那个硫磺水的疮哈就会干掉，然后到时候结疤连黄连粉一起脱落。他说当他抹了黄连粉之后，那个疮因为就这样干掉，他就不会再沾到脓然后再往外蔓延了。所以就是那个黄连粉本身在中药药性那个极端干燥的药性，是对于这种湿疮是特别好的。那当然如果讲到这种湿疮的话，它本身就会，如果你要讲病机的话，就会牵扯到一个人的皮下到底有没有常年以来累积湿热的问题。那常年以来累积湿热的问题，张仲景的书有好几个层次啊，比如说阳明篇的麻黄连翘吃小豆汤啊，或者是张仲景我们还没有带到的篇章里面，从黄汗到痛风的一连串的病机。黄汗就是你那个出汗，你的这个腋窝底下会染黄衣服的，有人见过吧？那就是他说那些体质都有可能跟这个表面生这个湿疮连属在一起，但是就是你以张仲景的医学来讲，就是这一股湿热之气它走在哪个层的时候，你要怎么打它的这个技术力的问题。那像异位性皮肤炎，如果内科药的话啊，像小胡助教的朋友吧，前一阵子有用那个张仲景治黄疸病的基本方的那个茵陈蒿汤治好过。也就是说皮肤底下的湿热，因为张仲景的黄疸的那个茵陈蒿汤也是治身体里面淤积的湿热的，也就是当他的那个路数比较偏湿热的时候，甚至就是一个很平时的清湿热的方也可以让他得到改善。那细部的话，这些方剂我们之后的课程会带到啊，所以眼前也可以先搁着。然后呢还有就是贾家同学说的他自己的一个，我听到了之后就觉得啊，果然就是这就是完美的昨天讲到阳明篇的那个厚朴七物汤症。那因为厚朴的七物汤里面有桂枝有生姜，好像感冒一样，所以会让人觉得很困惑，什么叫做肚子胀满又能吃这件事。可是贾家同学说的那个经验之后啊，我就想起来我也有一样的经验，就是他说他有一次啊，就是连续的吃很多然后没有拉大便，就是吃的很多但是又莫名其妙吃的很饱之后就便秘了，然后又吃的很多，然后第二天还是没拉大便，就到最后就撑得很厉害，然后等到坐火车之后，吃完了之后去坐火车还怎么样，就一路就在吐，这样的故事情节。那他说的那个状况，我大概二十几岁的时候也有过类似的状况，就是那时候是在美国的家哦，那段时因为我们美国的家住在赌城，所以就是吃东西非常很多，然后东西好吃就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然后有一天吃到一个我妈妈的跟我继父的朋友一个80几岁的美国的老医生的家里面去做客，然后吃到那个时间点我真的是撑不住了，就整个人已经完全卡住了，就是肚子胀得很难过，然后我就跟那个美国人老医生哈说我吃伤了，所以很不舒服。结果你知道这个人其实是西医哦，不是中医，结果这个老先生呢就来摸我一下，然后他就说你这不是吃伤，你这个是感冒。他说那句话之后，我忽然整个肚子都松开，就是听到真相的时候身体会有反应，就是 后破七物汤其实真正治的就是你吃东西的时候吃到你的脾胃的压力大到在那个当下你的肚子里面感冒了，所以你就便秘了，就是那个故事情节，就是吃到脾胃风所以便秘了的那种感觉，就是你以为是撑住然后又便秘，它的那个药方里面又有大黄又有桂枝生姜，就是那种因为在吃食物的过程什么冷热夹杂，然后弄到你的肠胃感冒，然后那个肠胃的感冒造成你便秘的那一个机转是最完美的后破七物汤的故事。所以不然的话光是看那个方怎么又有大黄啊，又有桂枝又有生姜，你会觉得它到底是打哪里啊，就是觉得缺了一个具体的故事情节，只看这个张仲景的条文就觉得有点不够生动。像这种不够生动的事情，就比如说少阴病有一个汤叫做桃花汤，那个桃花汤我曾经听过一个对我来讲也是在同业里面算是教的很好的老师，就是拿着方剂学的课本在教桃花汤。那这个我的这位教的很好的同业老师，我刚好听到他课教这个桃花汤，那这个方剂学可能它的分类就是这一堆药都是治肠胃的之类的，然后就是这样子的排比，然后方剂学课本也都会每一个方都说君臣佐使之类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排列方法。那结果呢，我听到我这个同业讲到桃花汤，因为它是桃花汤的主症是拉稀而带血渣渣，那请问拉稀带血渣渣跟黄土汤的那个肠道出血的差别在哪里？就是可以说黄土汤的话是单纯的大便带血，那桃花汤是拉肚子拉到出血渣渣，那它这个止肠道的血，黄土汤里面的止血的药物是造心黄土一味药，再加上生地黄镇定这个血。可是那当然黄土汤是血太热，它前面的那个薄叶汤是血太凉，两种都是出血不止，但是体质是相反的。那我的这个同业呢，他教到桃花汤，因为桃花汤也很简单，就是赤石脂、干姜跟粳米这三味药，同学不用抄，上一篇会教到，我只是在举例子。然后他就可能说什么赤石脂啊、止涩啊，然后粳米啊，就是什么温润就是温润肠胃，其实在这里还是祛湿的啦，就入煞下焦放的比较多。然后呢，这个干姜呢暖肠子，所以呢这个出血的拉肚子呢就是一个肠寒而泻而不能收摄血的一个故事情节，就是说大概一般的方剂学导师就会这样教。可是我那时候听到这个同业这样子，就是也堪称完美的教了一个桃花汤之后，我会觉得你这样子教完一个桃花汤，我不会说你教错任何事情，但是你的学生一辈子都再也不会用这个汤。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人的用药其实需要那个故事情节去带领的，就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对的 context， 就是那个前面后面的故事情节，你单要用一个方对人来讲是很难的。但是桃花汤如果我们不在方剂学的课本里面，而在张仲景的《伤寒论·少阴篇》里面的话，你就会看到他的那个排比，就是这个人原来是一个，就是可能脾胃刚开始虚寒的时候原来是一个理中汤症，就是拉稀，然后等到他更虚寒，虚到连肾都虚寒了，就变成四逆汤症，拉稀还有原来的那个米粒或者面条的形状，然后这个寒性的虚寒泄力拉到后来连肠子都没有力气，到肠膜都跟着刮破了，那这个时候那个刮破的肠黏膜带着一些血就出来，大便里面有那个白白的片状物，那张仲景说下利便脓血，那个片状物带血，那是已经冷到你的肠膜撑不住了，开始剥落了，然后一直拉拉又刮坏了，那个点上是桃花汤。那如果你桃花汤这个地方没有截住它，它少阴病再掉到厥阴病的话，那又开始肠道内会有原虫或者细菌的感染，大便又开始转成烫屁股，然后大完了还觉得肛门塞塞烫烫的，那就是厥阴病的白头翁汤。就是如果你用张仲景的书来学这个东西的话，它会有一个前因后果的故事情节，所以你就会觉得病到那里就觉得差不多会是这样的，差不多会这样，你是在一个理路的框架里面的。所以以学习来讲的话， 张仲景的书我觉得在学习上帮到我很多的，就是他有那个剧情。可是如果你把这些方剂很完美的拆到了一个方剂学的课本加以归类以后，你就失去了那个剧情了。就像你说一个太阳感冒什么桂枝汤麻黄汤，然后怎么样，麻黄汤转到小青龙了，小青龙怎么样，就是那个，然后再传着葛根汤传到阳明去，然后怎么样，就是那个整个剧情的脉络在学习上来讲是必要的，就是它的框架也是一个它的这整个信息的一部分，就是它有好的资料夹来归纳这些情报。但是一旦我们用中医的所谓的中医的基础理论或者基础生理学这样的一个箩筐，就是一般中医课本的那个中医基础理论的那个框框，或者说黄帝内经给的那种五脏阴阳虚实的框框，然后用这些框框我们把伤寒论的方这样子分配进去的时候，那每一个方都会失去了它的故事，那失去了它的故事的时候就会变得很难用，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状况。那昨天呢，就是下课前并没有给同学提问题的时间，那你们回去消化一下，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啊，就可以讲。 请说。 老师，昨天问过你那个不清组和禅师罗的，如果只是剂量不同的话，我知道。但是如果是同一个主症下面呢，用药也不同的话，是以那个禅师罗的为主吗？ 你能不能举一个实际的例子给我听啊？就是没有这回事就没办法回答，有这回事你就拿来问，就哪个方是怎么样，你告诉我。 那个剂量的话，就是那个剂量是跟我们现在的怎么换算的？ 一样，就是清朝的剂量已经跟我们差不多了，没差多少。我们没有讲过什么孕妇的脉象哎，所以怎么会一样呢？就是我们并没有在聊孕妇有什么脉象，所以说跟我们讲过的是一样的吗？那我们没讲过啊，所以就没办法一样啊。 老师，那后面会讲吗？ 不一定哎，就是我可能把脉就是把脉，好像没有特别觉得孕妇有另外一种脉象啊。我能的部分是我们伤寒论这个课本啊，本身就会带到孕妇的水肿。那孕妇的便秘好像有一两个方有带到，但是那个并不够全面。简单来说，就是张仲景医学在照顾孕妇方面是比较弱的，所以张仲景的在处理怀孕的人的种种事情，他的方剂都没有很多的角度这样子。所以水肿的部分因为之后就会带到，所以会讲到。那便秘的话，就是可能我一般般就是看这个孕妇的体质怎么样。那中国人的孕妇保养方哦，很喜欢用枳实这一味药。那这个东西如果用在孕妇便秘有可能会帮得到忙，但是实际上呢，因为孕妇的怀了孕有任何的气血方面的问题的话，你可以想象它是因为多了一个孩子，所以把他的气血就拿去了一些，对不对？所以他可能气虚，可能血虚，可能阳虚。那所以气虚的就给他补气，血虚的就给他滋阴补血。那阳虚的可能比如说阳虚便秘，我们也讲过用肉苁蓉，对不对？就是还是就看他的体质的进退来做一般的调理，反正你就是不要开到强烈的堕胎药就好了。比如说堕胎药，比如说平胃散加芒硝这个组合的话，那就闪开它就好了。好， 老师最后一个。 好， 老师，现在就是30多岁的年轻人，就开始有白头发，就是比较多。这种情况下，应该就是如何治 疗？我比较会要反问啊，这个人他从零岁到30岁之间，这个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啊？ 其实我觉得， 就是我觉得，如果他零岁到30岁之间能够不要累积那么多压力，不要耗损那么多的话，或者是比较好的，真正的治本的手段，对不对？那已经白掉了的话，那你要就是中医，你要问的是怎么样让那个人不要变那么白头发呢？ 还是怎么样让那个人三十岁白掉了还要怎么黑回来？就是有一种白头发，就是我没有办法，就是什么遗传的那种，就他们全家都是少白头的，那就算了。还有一种白头发，就是说某一种命格的人啊、哦，他的就是他有一种好像男生，这传说了啊，不一定是真的。说如果他男生爸爸会早死的话，这个男生会头发容易早白啊、之类的，就是这、就是江湖传闻。但是如果你只是问体质的话，是这样子，因为在吃中药保养的过程。其实很多人都有经验到白头发黑回来这个剧情，但是呢，却不是哪一个方子特别能够帮头发黑。就是比如说这个老太太，她的体质是肾气丸症，她小孩子觉得，哎，我妈应该吃肾气丸，那吃了肾气丸之后呢，哎，头发开始黑回来了。或者这老先生本身是什么，阳虚黄神。好，那你给他吃的这个宁心的，就是让神比较聚的，比如说龟皮汤加生脉散，那他不恍神，就整个体质改善了以后，头发黑回来。因为这个我见过的头发比较早白的小孩子啊、哦，有的时候他这一路走来的那个自律神经的压力是偏高的。那有一些男孩子的话，就是压力一大就打手枪，压力一大就打手枪，就是一直在处在这种比较是自律神经的。恶性循环的回圈里面，然后变成早白，或者他有熬夜的习惯，或者怎么样。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还是要考虑什么样的状况，还是这个人的，才是这个人的还债模式。就比如说在大陆，我们中医界，我们有一个朋友啊，就是这个朋友也是头发白的特别厉害，而且一呼吸啊，就那个口臭熏人，就整个人好像都烧掉了一样。其实你说什么时候会白头发？我跟你讲。我如果最近啊滋阴药，比如说猪肤汤吃的不够多，然后又做艾灸做的很勤，我的白头发就会特别多。就是只要是干烧，白头发就会特别多。所以呢，如果你要问这个早白的白头发的治疗法啊，就是你至少要有一个觉悟，就是你从今天开始发下重誓，跟朋友约，就我这个戒啊，我如果破一次这个戒，我就罚300块给你；破第二次就罚600块给你，以此累加。就3年之内我就要守这个誓约。那这是什么誓约呢？是只要我一累就去睡觉，只要一累就去睡觉，不论早中晚，上班不上班，这个是让白头发黑回来的这个最重要的关键。只是因为你会有白头发，就是之前你有很多时候有累了还不休息。那所以你说，然后在这个制约，就你愿意守住这个重视之下，然后呢，你再看你的体质。哎呦，我这个虚劳是要用小建中汤，当然也有同学说小建汤不好用，如果用煎剂的话，很容易那个白芍太多拉肚子。那这样子好加点什么白扁豆啊，什么芳香醒皮的什么砂仁啊，然后芍药再减量，让剂量整个缩小一点，因为原方原帖实在是太厚重了，很少有人撑得住。但是你减低一点剂量，分多几次喝，有些人还撑得住。那这个，就是在确定自己能够一累就睡觉，而且就让自己睡着一下，就累了之后说不好意思，你们聊啊，我进房间躺一躺，然后睡着一下再出来，就是维持这个状态，一直维持3年，然后你才能够比较顺利的进入还债模式。那我说大陆那个朋友啊，就是。口臭的一套，但是闻到这个口臭就会觉得啊，这个干烧，一要猪肤汤，二要下淤血汤，因为他已经干烧到有淤血了，所以两种药都要用。然后他那个满头白发，那 我就觉得这个很麻烦哦，就是刚好那个朋友就是我心目中相当不喜欢的那种所谓中医控，就是那种啊，就是随时都要呼口号，就是我们要爱中医。要救中医，要复兴中医，然后随时就是他的微信群上面就是说，哎呀，今天有一个徐老师的演讲，大家要去听；啊，明天有个阶级叔叔演讲，大家要去听。就在忙这些事情，然后就没有时间来上我的课了，啊，或者来上我的课也很奇怪，就是变成把我的班的学生全部绑架的地下班长， 就是下了课学生都不理我，然后他在那边把那学生围一圈，然后说今天金星叔叔教的是什么什么，我们要记得，比如说那个时候是教心灵心理的课之类的啊，就他就说什么啊，我们要记得这个心想事成大法，就是要有正面的行为去支持正面的行为，然后他就呼口号，就是类似什么左右护法之类的存在，就是都很拼很拼很拼很拼。那我觉得，但是这样的人他又觉得他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对的，是为了爱，是因为我们要爱中医，这样子熊熊燃烧啊。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啦，因为我的助教都叫他白发魔女之类的，就是因为那个年纪的话白成那样是有点异常啦。那但是就是说刚好他提供了我们一个很好的 reference， 很好的一个参考，就是你有多少时候是如此的奋发，如此的燃烧，那你以后就要做一个非常清凉的人，就是不要奋发，不要燃烧，累了就睡觉，啊，然后再照自己的体质随症调理。那在这个前提之下呢，可能就可以用那种江湖上传闻的什么特效药，就是何首乌啊，从摘下来到整个做完之间绝不碰一点铁器。那这个东西你必须要找一个何首乌田，就是那个何首乌的田你这样就自己挖开来这样拔起来，不然的话他拔何首乌的时候就刀子就割那一下了，对不对？所以呢，何首乌摘来，然后中间不碰铁器，用塑胶袋包，用瓷碗装，然后用陶瓷刀切，用慢炖砂锅来慢炖，然后用那个何首乌啊煮成浓汤来，加点红糖炖卤蛋啊，然后这样每天啃何首乌蛋。就是如果你愿意进入那个针对白头发的只要一累就睡觉的还债模式三年，那你吃这个绝不碰铁器的何首乌卤蛋就有希望。但是呢，你不进入那个还债模式的话，我就不知道这个药是不是很有效。那至于说我呢，跟克力助教跟耿兄最近是要试用一个完全没有道理的说头发吃了会变黑的方，所以你等着瞧，耿兄在这里，如果你半年一年以后他头发黑回来，那就是有效啊。就是但是没试过，因为那个完全不符合药理，就是它的主轴药物是花椒跟苍竹吧，花椒跟苍竹就是啦，对不对？不知道秘诀在哪里啊，所以这个还在试验的途中啊。但是一般般的江湖上面是一般普遍性的评价是何首乌煮鸡蛋其实就蛮好用的。那现在何首乌会不好用，是因为你药房买来的大概都碰过铁器了，所以药器已经破了啊。那请说。慢性什么？ 霍奇金淋巴瘤，淋巴瘤。 啊。 啊，然后它的主诉就是经常性失眠和顽固的便秘。啊，然后它最近右腋下呢又有点淋巴肿大，然后就是牵的很痛的，很痛。那我就想说，我把它的脉，然后主脉是前细的，右脉呢是有点沉黄的，感觉有点像是半夏。 病人是男生女生？ 是女生。 啊。 但是就是没有半夏心经汤的一个症，就是我也不觉得半夏心经汤放在他这种比较虚劳的体质好像是很不一定的感觉。 他很虚吗？啊。 不算很虚，但是是有点拼的那种紧张感觉。 是这样子啊，就是说先做啊，这个事情是这样，淋巴的这种病变啊，我这个事情我其实我先说啊，客观来讲是有一些方剂结构，比如说他刚刚这位同学刚刚说的故事情节的话，其实是可以三方合一来开了，就是或者说一天吃三种药，就是他的最大主轴的药要能够通少阳又能够凉润，所以最大主轴的药我会用的是温胆汤，大剂量的温胆汤，然后再加竹沥下去，就温胆汤本来是用竹茹而已，不用没有竹沥，大剂量的温胆汤加竹沥，然后里面再挂 比温胆汤的那个剂量少到三分之一左右的16味流气引去走淋巴。那这个女生以左脉为主啊，那在这个方剂以她来讲的话，应该血会太虚，所以那个黄芪当归的当归补血汤结构也三分之一铁挂进去。那右关脉的那个滑的话，你半夏泻心汤可以挂进去，吃到它不滑就拿掉，没有问题。就这个是可加可减的一个外挂程式而已。但是我要说，凡是淋巴有肿，或者是淋巴有恶比较偏恶性的肿瘤的人，就是如果是没有恶性肿瘤的人，比如说一次性的感染什么腮腺炎什么这边肿这种的，那就清热，然后从少阳清热消炎就好了。那或者是小柴胡汤，就是生半夏也用，瓜蒌根也用，牡蛎壳也用，那个通淋巴效果也挺好的。那但是呢，我治疗比较偏恶性的淋巴癌的患者的话，就是一定要确认这个人是不是有两个，就是两个个性上的特征。简单来讲，就是淋巴会肿肿瘤啊，通常这个人是一个比较强烈的，就是有控制狂的性格。所以淋巴癌的患者最忌讳的一句话，就是来跟医生说：“医生，我要当一个斗士，我宁愿战死也不要病死。”所以我们一起来打赢这个癌症吧。说出这句话就无药可救了，拜拜。就淋巴癌的患者一定来的时候要说：“算了，我已经绝望了，我觉得我现在很沮丧，我觉得我不想挣扎了，我人就死于烂肉一块，躺在这，你死马当活马，随便医吧。”这种的就好医。所以还会想要奋斗打赢这个病的情况的人，他的能量完全会支持那个恶性肿瘤，所以会很难搞。那你的病人是那种死于烂肉万念俱空的呢，还是相当奋发进取的呢？那就无药可救了啊，那就无药可救了啊。好，还有吗？啊，你说。啊，你问。 那个是这样，就是想了解一下奇经八脉跟中脉气轮的关系，就是奇经八脉是不是中脉气轮在我们这个维度空间的一个投影，然后能不能通过修复中脉的思路来进行调理，进而消除到肉体的疾病，然后待会后面的问题晚点再问。 好，你的第一个问句到这个地方啊，因为里面含了已经包含了三个问句了，对不对？所以我现在正在处在有一点宕机的状态啊，微微脑伤。所以我姑且试着追着你的问句答答看，但是我如果没有答准，你就纠正我好不好？那因为你的问句本身有一些微妙的语感，所以我就有那么一点，因为你的问题有一点有趣，就是你的问题有一点撩到我的胃口。因为是这样子啊，瑜伽术的人的身体观不是认为说人体的正中间有一条通道，对不对？这个中脉，那中脉从下面到这边头顶一般分类是分成七个脉轮，对不对？七个 chakra。 然后这个古印度的这个修行其实都这个时候都不用分瑜伽还是房中，因为两个派别都有动到这个东西，就是在最底下的海底轮的这个所谓的原始的本能的冲动这个东西，或者说一条红色的蛇，对不对？沿着这个地方慢慢提升它的能量的维度，然后到达了头顶的这个千瓣莲花的这个顶轮的时候，这人就修得很好。当然最近呢，因为要卖水晶啊，所以就会说啊，人第七轮外面还有第八轮，而且又出了一个23水晶，对不对？他就说人是这样，肉体人有七个人，灵魂人还有八个人，还有九个轮，然后加起来23个轮，啊，叫卖水晶，所以就是人有23轮了，啊，但是几轮不要紧，就大概的概念是这样，对不对？所以瑜伽术说是要启动着火，是不是？就唤醒这条红色的蛇啊，昆达尼里，然后叫它能够提升到头顶。那房中术也是要唤醒这个着火，让它到头顶。只是呢，这个以瑜伽术或者房中术的角度来看的话，两个派别的不同是这样子。瑜伽术好像以现在的状况来讲，比较是如何让这个火力变强， 到就是强到可以上头顶，或者是让这个活力醒过来啊。可是房中术的话，比较是如何让这条管子电阻变小变松，所以就是说你要让电压加大还是电阻变小来达成这个升降，所以这是瑜伽术的身体观。那但是呢，比较让人觉得疑惑的是瑜伽术的这个身体观啊的这一条轮，它的身体里面的那个主观位置到底等不等于我们中国人修炼的时候的奇经八脉的冲脉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我要反问你一下啊，就是在你的观念里面，你觉得中国人这个前面是任脉后面是督脉的中间的这个冲脉有没有等同那条管道？不等同，因为两个派别在身体里面画出的那个图像是不一样，就冲脉还是就是比人脉再深一点，还是有一个沿着人体的弧形在走的东西，但是瑜伽术那个管道是好像一个直通通的，就是也就是说它的那个管道感觉就是中脉跟七轮这个管道感觉更像是就是另外一个维度的东西，所以我们当然不知道人体是由多少种不同维度的能量体构成的，对不对？有人说什么astral body 之外还有以太体，就是从星光体之外还有以太体，还有什么晶微体，对不对？就是现在那个灵学已经分类到人体是有好多不同维度的身体的这个观念了。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这样说，斗不起来的理论就不用勉强斗起来，对不对？我不必硬要说冲脉就是瑜伽术的中脉。可是呢，如果这个话题我们反过来说啊，从一个修炼者的角度来说的话啊，从一个修炼者的角度来说，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中国道家有中国道家自己的修炼法门，对不对？就是一开始如果你能够练习到丹田凝聚内力了，然后这个内力能够下到尾闾了，过了尾闾，你看比较难过的地方应该尾闾夹脊郁枕，对不对？三关能够运行过的话，再下来像三关过是静阳火嘛，然后过了督脉到任脉下来，这叫退阴符，对不对？静阳火退阴符，爻卯周天小周天的种种说法都有嘛。那这个东西练到后来啊，小周天可能据说我随便说一个大概乱七八糟的数字，对不对？说它运转到300周天以后，累积的能量就会让这个气的力从量变到达质变，所以这个运行的气就会结成内丹了。但是这个东西还是在这里，我还是要说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在中医的这个练功运气这件事情上面，其实同样暗含着瑜伽术跟房中术的纷争，就是你到底是要电阻变小好，还是电压变高好这件事情。那而这两件事情呢，就是比如说，因为我们中国人的所谓的修道教打坐练气功的那一个系统的经验值的累加哦，都会觉得，就是说你的那个进入丹田的气应该是比较暖暖的，然后有一股暖流，然后这样子一过来，对不对？可是呢，这件事情，就是你那个内功练啊练啊，这个是一个向度的说法，也就是说，但是你如果跟别的参考个体，就是你有，如果你跟另外一个 reference 做比对的话，就会有一种怀疑，就是中国现在的道教内功的练法，有没有可能是电阻偏高，所以才发热这件事情？因为这个东西的另外一个参考题，就是所谓的太极拳。那太极拳的它的故事陈述，就是我都说我没有练过啊，所以我只能告诉你故事陈述，就是太极拳的故事陈述是这样子，就是江湖里面的所谓的江湖秘诀是说，你要练太极拳之前，你最好先能够练成一门外门功夫，就是你的身体的肌肉最好要壮到像体操选手那么壮，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随时可以在整个大概让他们坐大车轮那种，或者是少林拳已经可以打墙壁啊，什么破砖头那种都没有问题的。然后去练了太极拳，把这些所谓的肌肉里面蕴含的着力 全部化掉，就你练的太极拳双脚不双重，然后这样子松开松开的过程，你所有的那些壮得不得了的那些肌肉全部都消到没有，整个人变瘦干干，这个东西叫做太极拳的肥料。而这个全身的有形的肌肉的力气，外门功夫的力气都消化成没有，这个过程非常像是道家小周天说的炼精化气，就是把你有形身体的那些营养等等资本全部都拉高一个维度，变成一个一般称之为气的东西。但是呢，虽然太极拳的它的练习是有这个把大量的肉体能转化成更高维度的能量，但是太极拳的故事书里，就是故事线里面，却非常反对人感觉到气的运行这件事。有所谓在意不在气，在气则治。所以在太极拳的故事线里面，虽然它到最后可能会运转出合车之路啊，但是太极拳的运转合车之路，它的那个以中医生理学的侧写啊，因为我没有练过，所以我只能够做 profile 啊。就以中医生理学的侧写，是他把那个原本的那个肉体能在所谓炼精化气的过程里面啊，就是全部都把那些 muscle 里面的营养啊，拿去把你的骨髓啊贴一层又再贴一层再贴一层，就是把你的督脉啊，就是强化到完全没有电阻的督脉，所以它运过去的时候就不会有热的感觉，那个摩擦感。就太极拳的练法里面，就是松松松松松松松，一个师父带一个徒弟，就是要讲五万次你不够松，就是完全就是能量的来源，可能要用外门功夫当肥料，但是本质上来讲是专精一味的降低电阻这件事情。所以太极拳的练功者，如果他是走在一个所谓正确的道路上，但我现在在说，我都是听来的，我没练过，他不会很明显的感觉到自己气运到哪里。也就是现在人很多人都有很多气感，对不对？我这气到这里到这里，对不对？那那个东西都是在太极拳的世界里面会觉得很奇怪的。太极拳就觉得我应该是想到的那一瞬间气就已经在手之间打出去了，就是没有那个气这样运过来的感觉才是对的，是完全的瞬间末端吃力的状态。那所以这个，因为有太极拳这一个特别降低电阻的修炼法存在，所以这个太极拳的整个内力就好像并没有像道家内功那样子热烘烘的，也就是到那个瑜伽术说的灼火，一条猛烈的难以驾驭的红色的蛇，这个东西在这个参考架构里面并不存在。在这个参考架构里面，合车就是合车，就是像水一般的力量。那《黄庭经》里面的合车之路就是凉凉的，可是参同气内系统的合车之路就是热热的。那如果你把太极拳的这个参考个体，就太极拳可能一瞬间那个气就可以兜你任督脉这样正转一圈，可是据江湖传闻所说，这个能正转的人如果这样子反过来任脉上来督脉下来，称之为密宗大手印，说是打就太极拳的力道啊，可能碰人一下，那你就飞出去，对不对？那反转的密宗大手印，据江湖传闻是，你按人家一掌，人家身上那块皮肤整个烧焦掉。所以这个就是电压电阻的游戏，就是我给你这些参考架构，因为我是一个没有练功也没有神通的人，所以我并不能够知道人有多少的层次的能量体，但是这几个参考架构跟可能是真实事件的武林传闻，可能你可以约略勾勒出这样的一个地图。而这个地图我姑且，因为我现在你这个问题其实在逼我做学问，对不对？我只能这个参考资料这个参考这个参考资料，然后在那边就这种逻辑在硬斗了，对不对？然后但是呢，刚刚说的这个故事线，我们再前进一步的话，这是就会要讨论到，这其实陈独克也讲过了啊，就是灼火是什么这件事情，就是小周天凝聚成量变到达质变，凝聚出小丹， 然后小丹里面的能量就是密集化以后，他有一天练到炼丹炼成了会爆炸变成大，就是那个小丹爆炸以后就变成奇经八脉同时运行的大周天。那人类的大周天的运行，就因为本来小周天是督脉上去任脉下来嘛，对不对？那大周天的话，那个奇经八脉运行是喷泉状，就是从中间的督脉这样子喷上来，然后沿着其他经络这样下来。当然小周天大周天如果照这个清朝的黄元吉的玉乐堂语录的那个说法的话，应该小周天跟大周天本质上的差别并不是这个是两条脉那个是八条脉，而是大周天的时候这个人的潜在意识的元神已经开始接管这个人的表面意识了，所以小周天的气的运行是你有意识的自己主动去制造出来的，但是大周天的运行是一个被动的运行，是你潜在意识的那个你元神在主导它发生的，就是从主动的修炼转化成被动的修炼，这个心境上的转变是大周天的本质。那么大周天练到产生大丹之后，就会出现那个从大丹到达元神的那个过渡阶段。那我要讨论那个过渡阶段，是因为这个时候它跟瑜伽术是有交叉点的，就是赤蛇归身、天花乱坠这些事情，就是练到大丹结出来的那个人的内劲，他是感觉到就是昼后飞金经，就是有一条扭动的、散发出金色的光芒的、快速扭动的红色的蛇，从这个人的尾椎骨下面出来，绕到身体外面，然后冲到人的脑里面，冲进泥丸宫。所以也就是说，瑜伽术那个着火，它是沿这个一个一个层级的脉轮上升，但它这个脉轮是从你原始的动物的本能，到达你基本的与这个社会发生接触的本能，以及到达人情世故的能力，以及到达爱人的能力，以及到达教别人的能力，以及提升别人心境的反馈这个世界的能力，就是它是一个心境的层次来做这个提升的标准。但是在道家修炼里面，就是从主动的小周天找小周天到达被动的大周天，就好像你原来是你去试图跟身体做朋友，但是你打通了身体这个媒介以后，另外一个世界潜在意识的你自己会透过身体来给你情报，然后等到表面意识里面的潜在意识的含量变得更多的时候，那有可能这个人本来睡觉的时候灵魂离开身体感觉不到的事情，这个表面意识开始感觉得到了，就是那个叫做开始出阴神，就是出去睡觉的时候做的梦回来，他会依稀那个梦境开始混杂着他真的灵魂在哪里干了什么的那个片段，但是不会去记得很清楚。等到出阳神的时候，就是潜在意识的灵魂飞出去的时候，那个表面意识的阳神，表面意识也跟着出去，所以会记得比较清楚的过程。就是这是一个就是定义上，我现在还在说什么修道学字典定义的问题。那但是呢，就是同样是一个红色的蛇，在瑜伽术是在这个中间这个地方慢慢上来，然后在道家的炼内丹呢，它是因为你的意识层次经过这两个转法，从表面意识转到潜在意识，然后表面意识开始贴在潜在意识上面的时候，它就跳掉瑜伽术的那个七层楼房，然后直接就瞬间的就飞出身体，然后就好像中国人好像这个你的这个顶轮的这个叫做泥丸的东西，它是一个千瓣莲花嘛，那一旦这个好像精子一样的这个赤蛇进来以后啊，它这个花就受精了，对不对？花受精就结成果实啦，果神就是那个仙胎阳神嘛，然后花瓣就掉落，就这样子在那个人内景就会说这个赤蛇归身以后，紧接着就天花乱坠，有一大堆闪烁的花瓣掉下来，因为那个花已经要谢掉了，要变成果子了。那这个过程又是瑜伽术跟道家技术的焦点了，所以你这个时候你要说，我觉得啊，再去讨论中国人的冲脉，这个养着你的子宫的那个冲脉的质地啊，跟瑜伽术的中脉的质地的差别的话，之前 我觉得我反而要先说，我反而要先觉得说着火这件事情的本质，因为我觉得着火啊，就是着火这个东西，就是日本人的那个童话故事里面说的，说小孩子的那个肛门里面有一颗宝珠，叫肛门球。那那个肛门球如果搞丢了，被妖怪偷走了，小孩就会变得痴痴呆呆的。那因为在中医的生理学里面，人的肛门叫破门，对不对？那我们在五跟六的地图又看到，肺是有精气有土气的，不纯粹的，纯粹的精气只在大肠，对不对？所以这个揪膏肓要丢垃圾，就是要挑夏至之后的第一个庚日，那个是精气叠精气的日子，就那个时间能量揪进膏肓，人的身体整个会把不要东西丢掉，就是精气之极是这样子。而五行的象征来讲，所谓的精气就是阴跟阳纠缠一起叫做木气，对不对？相反对立的元素得以调和，这个是勾芒之气，木气，或者说是中国美，这个艺术上来讲，美的定义也是相反对立的元素得以调和，就这字看起来又朴拙又很有设计感，这样就很美，对不对？对立的元素得以调和，那这个是木气，就是上次讲象征我爱与美的女神 Aphrodite， 那也是木气。那但是呢，阴跟阳要分开，就是甩下这个物质的世界，能量回到能量的世界，这个叫精气，对不对？那中药的有辛味的药，都有把什么跟什么分开的这种象征性的意义。所以呢，简单来讲，就是你我们在修炼学，我叫修炼学本身就是有自我高大上的倾向了。在修炼学的这个就是脉轮冲到顶轮，或者是赤蛇归生、出仙胎这些故事情节，在医学来讲，在中医学来讲，就是你的肛门里面本来就是纯精气，这个精气就是所谓的四大皆空这个说法，就是世上一切的东西到最后都是要还归形而上的世界的，它的本质都是来自形而上的世界，要回归形而上的世界，所以中国人称之为还虚合道。所以也就是说，人就是说金木水火土这个元素，在活的人上，我们当然说军火是尊贵的，因为是这个人的意识 consciousness。但是呢，在这个修道人来讲的话，这个像庄子里面一直在暗示一件事，就是越下流的东西越有真理，每下愈况，就是越往下找越找到真相。而这个道家其实他的观念就是说，人好像最脏的地方就是肛门，但是肛门里面就是人的道，修道之心的和就在那个地方，就是你最觉得脏最觉得不干净的地方最有道机，你觉得高大上的地方可能没有。所以就是整个人的能量里面约束着全身的能量，一起卷住这个能量回到形而上世界的地方是在这个肛门里面。那当然这个赤蛇在哪里，可能历代的学者不太想直接照中医一样说，就是肛门中间的那个洞，就是没有东西的地方，那就只好说赤蛇在尾闾骨，或者说赤蛇在会阴穴，对不对？就是左挪一点右挪一点，听起来就但是呢，会阴穴也是对的，对不对？会阴跟百会，像我们说到百合病，这整个人体的这个经纬线能量的轴心。所以但是你刚刚问的问题就回到一个难题，就是到底督脉能不能代表这个，这冲脉能不能代表这个轴心的问题。那我姑且这样说，我的认为是一半一半，就是说它不完全等同于瑜伽术的那个中脉，但是它的能量因为已经在，就是这两个次元的能量体已经太重叠了，所以有很多可以通用的地方。因此脉轮的通畅与不通畅跟冲脉的好坏是有关系的，这样子讲可以吗？因为它已经有重叠在这，因为它这样的情况，它的能量即使是不同的维度也会彼此有互动。所以所以这个地方我要岔回我们课本的本题的话啊，同学看一下这本书，在有一个地方就是八脉伤要怎么治，应该是平脉法变脉法里面，因为我这个岔题岔到这样，万一50小时教不完上岸论怎么办啊，这是非常可怕啊。 就我只因为你的这个问题是那种我的宅男魂会比较燃烧的问题，但是我们这个课应该燃烧的是中医魂，不是宅男魂。就中医魂是怎么样给一个对的故事情节，让你药可以开得准啊、哦？这是不一样的事情。就是，我看一下八脉之伤，应该是，哎，平脉变脉法哪里？是不是？多少？2.62啊。好，谢谢各位同学。这个第二卷的这些其实是临床上非常好用的奇经八脉调理法。那这个又不是六经传遍，又不是五脏六腑了，啊，这是另外一个更高维度的人体能量架构。那这个奇经八脉的话呢，我们看一下啊，这样他说，任脉有病的话呢，你的身体的前侧就容易结什么东西，所以有的人的子宫肌瘤有没有可能是任脉有病啊？对不对？或者冲脉有病也有可能啊。然后他后面又有讲说，这个后面27、11条又补充说，任脉、督脉什么受伤怎么样？比如他说，任脉伤就小便多，其色白浊。其实这个地方任脉伤、小便多、其色白浊的这个状况，非常重叠到真武汤症。然后呢，我们再看八脉伤的脉不说了，然后呢，这个后面有一句话说，什么脉伤要怎么补？他说督脉伤要补髓，这个谁都听得懂吧？对不对？如果你要练太极拳的话，骨髓一定要修补回来，不然没办法练。那任脉伤当补筋，所以这个时候你这个补筋的药啊，加在一起的话，这个补筋药你会有一个考虑了：我是要用真武汤补强肾阳来补筋，还是我每天多吃山药啊什么来补筋？比如说像我的话，如果你说任脉伤要补筋的话，我会怎么补啊？我可能会这样子。我会把芡实跟菟丝子蒸熟了，加上山药泥酿一缸酒。这个其实也同时补带脉了，因为带脉伤也是差不多同时这个补法，然后也吃真武汤。那这个地方，刚刚同学问的是冲脉嘛，对不对？那我们看中间那个冲脉，他说冲脉为病，气上逆而里积。脉当浮虚而硕，治属太阴。那这个太阴之治法，然后后面写说，冲脉伤呢会时咳不休，有声无物，劳则气喘。然后他说治法是冲脉伤当补什么呀？气，对不对？其实是这样子哦。我就曾经看过冲脉伤的病人，他就是他那个咳嗽啊，就是一直断不了根，就是一个感冒就咳3个月这样子。然后呢，他你那个咳嗽呢，你的脉啊，就有的时候，我觉得这样的人是啊，有的时候你很幸运，就抓到个咳而脉浮，咳而脉浮，这样就后破的麻黄汤就解决了，这很简单。但有的时候他的脉也没有，那你说有没有燥热？哎，有没有麻杏甘石汤的那个肺脉鼓鼓的？也没有。然后呢，有没有这个小青龙汤的里面有痰饮的咸咸的？也没有。让他有咳嗽是有声无物。就它根本就不是肺里面有什么东西，它就是一个冲脉伤的拴不住这个气，所以就一直往上冲，就那断不了根的咳嗽。然后已经你所有可以打的病邪都打过了，那还是打不到啊、哦。那这种时候呢，张总说这个脉象是寸口脉短而涩，那这个时候呢，要让这种缓解下来，他说冲脉伤要补气嘛，对不对？所以我的话就觉得，以一个中焦脾胃的角度，就是大概是觉得，就是在就是灵魂上面的空间好像类似的地方，从中间怎么样丢一点能量进去。当然这个的话，如果是近代的张锡纯就有一个治女人血崩之类的方叫做固冲汤，有听过吗？就女人容易理血崩的体质，它有一个固冲汤来调理这个东西，也蛮有效的，就巩固你的冲脉。但是我如果是治冲脉伤一直要狂咳嗽的那种，那我可能治法是这样，我比较有我自己觉得还蛮有效的治法，就是整个中轴的能量我用黄芪建中汤去补，然后它的那个火逆上气这个地方我再加点半门冬汤来平静它的肺气，大约是这样子。就是我因为奇经八脉其实是不能大修，所谓的不能大修是因为啊， 奇经八脉比六十二经正经络宽广太多了，你这个十二正经络有病啊，你一碗汤两碗汤就可以补好啊。但是带到奇经八脉的时候，你要吃的药的剂量就太多了。所以如果你要我说的话啊，就是如果这个人带脉伤了啊，我说带脉伤的人就是失经家嘛，女生的话可能是因为白带的流失，那男生的话可能就是射精射太多。那带脉伤的人，带脉伤的人他的那个肚子肥，就这样一圈，就这一圈特别肥肥垮垮。然后你从带脉伤的越重的男生，你从后腰看越容易发现他后腰这边有一个垂下来的赘肉，就即使他全身都瘦瘦的，然后他有运动练身体，但他的这块肉就是肥在那边瘦不回去。那这样子的话，当然要修补这一圈带脉，这个引经药是绕带脉一圈的白术，生白术。那补进去的药是山药，对不对？所以就白术山药组。那如果你要挂进带脉，是要从正经络的胆经挂进去，所以要微加一点柴胡做药引子，从胆经挂进带脉，因为带脉穴在胆经上。那柴胡当做连通这个，因为你知道，你讲到这个冲脉的时候，其实奇经八脉这件事情，奇经八脉跟十二经络就已经维度不一样了。就已经 level 不一样了，所以虽然胆经跟带脉是重叠的，其实次元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从胆经搭一个桥，把那个能量透过少阳向火这个转输，去变成带脉的能量。那这个白术跟山药可能带加点柴胡挂进去比较好挂。那这个结构就是父亲煮的丸带汤，对不对？那你说我这样子，那丸带汤山药放的是爆多，然后白术也放的是爆多。那你说一个男生说怎么办，我是失经家，我这边软软垂垂的，我要让这个腰瘦回来，我说你去那个健身房跳拉丁有氧有氧好了，那个瘦起来比较快。因为你如果要像我这样温室植物人喝丸带汤的话，每天那样一大锅这样喝，大概喝八个月吧，带脉会稍微补起来一点点。就是奇经八脉的那个损伤的话，它如果你用方剂去给它的话，方剂的药的那个次元降度就是不足，你必须要很大量变到达质变的那样子狂补猛补。那当然督脉伤就一多散啊，这是正大，但是那也是补有形的骨髓，希望它能够共鸣到无形的督脉了。那就是你的问题，如果要回馈到中医的话，就同学认识到这边有这些条文，那有些时候你《伤寒论》的这个六经的打法，其实五脏六腑的那个地图跟六经的地图就已经好像不是完全同一个维度了，然后上面还有一个奇经八脉的地图又挂在上面，然后而你说的那个瑜伽术修炼的那个中脉，那又好像是更高次元的某一个灵魂的架构，一个灵魂的柱子，对不对？所以那个东西又可能是在另外一个维度的东西，所以我个人是这么理解的。但是以我们中医所能够够得着的经络学说来讲的话，五脏六腑跟这个五的地图跟六的地图是可以有互动的，对不对？那六的地图、五的地图跟八的地图又可以有互动，所以我姑且依此类推，就是我们中医的种种调理法，尤其是调冲脉的技术，多多少少可以带到那个所谓的中脉。但是我到底来讲，我觉得核心技术就是降低你的电阻。那至于说怎么样提升电压，这倒是不急。那降低你的电阻的方法，我觉得如果你要我给你一个我个人的江湖点诀，就是张子气。因为那一条中脉的电阻，就是我说的练气功练不到的那个维度，那个人的中间那条中脉的松跟紧啊，就是你的基因怎么样搅起来的那个样子，就是人的基因那个双螺旋，你知道吧？那个基因的双螺旋啊，里面这个基因的双螺旋本身其实是一个蓄电池，里面是可以积蓄一个好像是380纳米波长的一种光。这个光波中国人叫紫气东来的紫气，因为这个光的波长刚好在可见光的边缘，所以有的人天亮以前会觉得天空是黑的，可是有些人视觉细胞多一点，他觉得天空是紫的 Dawn Purple 黎明紫。那这个光波呢， 收束在人的这个基因里面啊，就是如果这个基因是充饱的紫气的话，这个基因的那个螺旋就会比较开，如果紫气流失了，这基因就会垮掉，就扭得像团皱抹布一样，这样听得懂吗？就撑不撑得住基因在紫气，那这个什么帮忙能撑能量，撑这个基因不要垮掉，帮忙人不要垮掉变癌细胞的那个什么，之前什么卖什么矿物，什么黄铁矿，就是在撑这个东西，就是黄铁矿就是所谓最补精的矿物，那它的补精是因为它撑住这个东西，所以之前提到的精气神的那个维度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这课程里面有时候会带到精这个字，对不对？那说什么那在五脏之中的少数派自由原子可能是精，但是更核心的是我们的细胞的基因里面有没有充实这个紫气，你紫气有充实，你的这个基因的这个螺旋是松开来的，撑得开开的漂漂亮亮的螺旋，你的这个中脉就是松的，那你这个地方是扭的像烂抹布一样，你中脉就是塞的，就是你中就是有中脉是塞的人就会练瑜伽练得很高兴，中脉是松的人就会练房中练得很高兴，就因为他那个地方松啊，他就随便找个人抱抱摸摸亲亲，觉得口水变很多，人变很舒服，就这样就好了，就很滋润了。就是这个东西会决定一个人的练功倾向，就是你是喜欢练气功练内功，还是喜欢松的那一路，因为你没有紫气的人，紫气不够，他的基因螺旋是皱抹布的人，他就是没有办法去练那些松的那一路的功，这样明白吗？就人要松必须要紫气够，因为紫气是人的松的代表，那紫气是怎么流失的呢？就是你为了正确的理由而否定你的灵魂的呼唤，紫气就会流失啊，对不对？所以要把紫气吸回来的话，就是要做有罪恶感但是快乐的事啊，不是要你做有罪恶感的事杀人放火啊，因为这不快乐，重点是有罪恶感但是快乐的事，比如说今天呢，看到有一个包包啊，觉得好美，可是呢家里面已经不是很有钱了，我买这个包包超有罪恶感的，对不对？这个东西是如果你是得了癌症在化疗的时候，那包包是非买不可，就是一定要做这有罪恶感，就是哇超有罪恶感的，已经生病花了家那么多钱了，还买这个名牌包，但是好开心啊，这个东西对治癌症最有用，因为癌症就是紫气流失以后的病，所以呢我看那个我们这个大陆中医界的同道啊，大家都差不多在我眼中大部分都走火入魔了啦啊，就是都在那边教人练气，就是在水的那个清理上面运行的那个气，而且导师练的都是踏在地上，你听他脚步声都觉得不烦，可是这个人的人生啊，就是你应该那样，你应该那样，你不可以那样，你不可以那样，紫气都一直在被他挤掉，就是你是气越练越多，可是紫气越来越少，有朝一日就会尝到你这个气养活了十八种癌症这个后果，十八种怎么医都医不好的癌症，就这是不同的框架的事件，所以你今天问我这个中脉的话，那长紫气让你的基因不要垮掉，甚至基因能够更松开，在那个无形的世界的那个设计结构的那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双螺旋，在另外一个维度看是五角十二面体，让那个五角十二面体漂漂亮亮的，你的五跟六就调和了，身体不要调也调了，是不是？所以那至于说你要怎么样启动着火，那我是说你们一般启动着火是站在那边做Kundalini静心，对不对？抖屁股启动着火，是不是这样？那我的话是这样子，我启动着火，我在成都课也讲了，对不对？我养着火的话，就是中医就认得是这个精气嘛，对不对？阳明燥精气是怎么养啊？就是你只要活得跟一条大肠一样就没事了。对啊，大肠之气啊，对不对？什么叫活得是大肠一样的？就是不管你这个牛排啊花了多少钱吃进来的，现在是大便了就丢掉，大肠不会说这个牛排我吃的时候3000块的舍不得拉出去，就是对我来讲养着火的方法，就是不管我对这个人付出了多少心多少爱， 但是这个人跟他相处，现在觉得没意思了，疲倦了，马上这个人就丢掉。这是我的止损的方法，不要管你之前为他发花了，多花力气，多栽培他，他辜负你，你有多痛。反正就是这个人，不管他是多贵的牛排，你投资了多少爱去跟这个人建立关系，现在是大便，就喷出去。这个就是我启动着火，打通，而且这个时候也很长志气啊，对不对？人家以为你会爱他一辈子，你马上就把他丢了，因为你之前已经很爱他了，对不对？人家也理所当然觉得 你是应该是会永远爱下去，你这个时候把他丢掉，你也很有罪恶感啊，但是觉得很爽啊，对不对？又长志气又起着火，一举两得啊！所以这就是道家内功最后的真传之一啦。啊，庄子科还有更多真传，但是我想讲，虽然你看上课时间浪费了这么一个钟头在讲这个东西，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以养生来讲，恐怕也值回票价了，对不对？哎，那好，那还有第二个问题，你说准备了一串的问题，你还要怎么来难我？哎，那可以啊，这方听起来合情合理啊，都对啊。就桂枝茯苓丸在那个结构里会调整内分泌，那有形的肉体的内分泌调整到了，也会影响到这个人的所谓无形的那个冲脉。但是我就说，长子气是冲脉的还债模式，对不对？然后呢，就是投资再多感情的东西，现在是不美味的就丢掉，这是启动着火的还债模式。那这两个先做到，药就会很有效；这两个不做到，你用药就是在玩弄自己，啊，好，下一个。 然后，那么中间的那个生麻黄可不可以用荆芥跟防风去代替？因为很多城市。 这个东西是这样子，荆芥防风代替麻黄这件事情是中医的药理，不关系到那个什么中脉调理这个事情。就是你如果不能耐受这个麻黄啊，就有人麻了，就极端的麻黄不耐受体质，对不对？那我是比较满一点啦。用麻黄知道它是不耐受，我就加点附子，加点肉桂了。那或者是就生脉散就先挂进去嘛，对不对？那但是如果你很龟毛的话，那你能够什么荆芥啊、防风啊，对不对？我就觉得放茯苓也不错啊，啊，就是都也能开汗口嘛。但是效果就是没有麻黄那样子一直线捅出去的感觉，就是一层一层的这样子慢慢推。这个考到我，好，下一个。 就是如果当这个人， 我跟你讲啊，你这个问题是建立在一个我不会原谅的基础上。你为什么要把柴胡剂开错到去伤肝阴呢？就柴胡剂开对是不会结肝阴的，对不对？为什么要开错？然后就是故意要去开车撞人，然后说要我造一台撞不死人的车。那个问题逻辑很可恶哎。我觉得啊，你先照这个张仲景书上的这个八脉所伤的状况，从基础的地方调补起，然后基础的地方都修的差不多了，再来考虑要不要再用你那个什么特殊低剂量，就是低剂量细胞化入到能量的那个部分的做法。但是在基础调理的部分，其实并不是低剂量，而是超高剂量的情况比较多，就是因为八条脉基本上需要的营养是很多的，所以我们过去台湾什么，比如练功夫的人，对不对？就有的时候啊，你硬是把那个气什么凝聚在丹田去，觉得暖暖的走上督脉了啊，结果他反而把十二经络都抽干掉了， 结果这里那里都变成死脏长癌症了，所以就是说不够用的时候，就自己十二经络气都不够用的时候，千万不要让一个什么督脉来花你家的钱，这个太伤了。那还有吗？我想方子我没有啊，那思路的话，就是我就觉得，因为我的学门来讲会比较，就是跟房中术那边比较有亲和力吧啊，所以就觉得就是刚刚讲的注意子气的这些问题，或者是调节着火的这个方法，对不对？好像对我来讲，因为你想嘛，就是珍惜这个机会去做有作业感快乐的事情，一般人也是做不到的哟，也不容易的哦，对不对？那不管你投资多少爱多少感情，现在是大变了，就把它排掉，这个也很多人做不到的哦，对不对？虽然我讲的这两句话都是很平实，但是这都是庄子第四篇的心法，就是你没有那些，就是你没有一些训练还是做不到的哦，对不对？所以就是对我来讲，就是好像目前为止，就是我讲白点，就我也没有那么高的心灵境界。我现在拥有的这方法，对我来讲还算够用，这样子。所以，那你问的问题就是那种，我可能我的人生还没有这方面的渴望，所以还没有开始做研究的部分。好，那其他同学啊，请说。 我想请问一下，那个苓桂枣甘汤啊，用甘蓝水煮比较好的原因是？ 哦，是这样子，对不起，我讲话讲课讲糊掉了啊、哦，是这样，就是我讲课忘记提了，就是因为啊，这个他中国人的那个象征性的想法啊、哦，会认为说这个水啊，因为苓桂枣甘汤不是你身体吸收到的水都跑去变成水邪来造反了吗？对不对？那已经造反了，你在喝汤的时候，汤里也有水啊，是不是？那如果这个汤里的水被吸收了，你身体的水邪不是更多了嘛？对不对？那我喝进去的水不想让它拿来造反呢、啊，就先把这个水打残掉。哦，那把水打残掉的方法呢？用现代的做法的话，就是啊，把那个白就是清水啊，放到果汁机里面开，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然后呢，你一开始转果汁机，如果转几秒钟就关掉，那个水上面不会有太多泡泡的。可是呢，你狂转狂转，再转再转，把那个水的表面张力都打坏了啊、哦！那个水上面就会积一层泡泡，那个就是已经被你打残掉的水了，拿来煮这个汤。哎，请说。你说第一个是倒结白内障是吗？ 哦，对，第一个是倒结，第二个是什么白内障？ 啊。 第三个就是我妈妈，她生一劳累就后心疼，再一严重的话就整个肺全疼。她曾经看过很多医生，其他就是心脏有好转，但就这个肺疼怎么治不住？ 倒结啊。我一下想不出方，因为我好像没有刚好很认真的治好过一个，所以这个超过我的就是经验值的范围。那有没有同学治过倒睫的？拜托教一下，就眉毛睫毛倒插到眼睛的，就是还有小胡有没有在？小胡今天有没有在？那个昨天不是有个问题考倒我说，我知道那个夏阴潮湿要问梵助教的，他有没有回啊？啊、那他怎么治？啊？什么？他怎么做？你可以上来教一下吗？昨天我说你先做，那个我先说哈，白内障的那个长期保养还是以那个肾气丸真武汤为主。那你那个背发冷，我虽然情报不足，但是的话基本上还是可能是走伤寒论的附子汤，不是肺发冷，肺发降。对，疼，就是说，因为附子汤啊，它本身能够帮助整个背的能量输布，所以呢，不能说绝对，但是我们用附子汤当基底在加外， 比如说那个 心痛撤背，对不对？我可能会用附子汤送服一小颗的乌头柿子汁丸，把那个能量跟连署稍微清一清，再看下一步怎么走，这样子。那至于说白内障的急速的打法的话，就是眼科奇书那个用很重的麻黄的那个大发散法散。我跟你讲，白内障如果你用中药，用什么保养型的真武汤或者肾气丸，基本上疗效都已经慢到你觉得没有效了。就你除非自己学中医，说我今天我就花两年的时间跟他耗上，不然的话你就去动手术啊，这样子。那当然比较有希望快快解决的是那个大发散散，但是这个临床经验也是现在才开始在练，大家还在练功，可能你上网去找找看有没有谁已经有使用的经验，结果怎么样，然后看看能不能顺手开得出来。那小胡那个什么樊杜教授他治阴和怎么医，你来教大家好不好？谢谢啊。像我呀，完全不怕学生问问题噎我，因为我很不怕噎，你问到我不会我就说不会。 基本上樊杜教在医那个就是从中肚子这边到脚这里如果有湿寒，他那个湿寒对内侧，他说他的那个湿寒其实抓得很简单，他连有时候连膝盖会冷痛他都是用一样的方子，就是用那个桂枝汤加那个还是怎么加味，桂枝汤加木瓜威灵仙跟牛膝，木瓜威灵仙跟牛膝青木瓜了， 就是药房抓木瓜，它也就这一种给你，不会像菜市场一样给你。药房抓不到那种木瓜， 那一般他还会抓那个，就是抓附子理中汤，就是抓寒湿体质。如果他是寒湿体质的话，他会先用附子理中汤来打。那这里 他会不会用甘甘灵珠？ 不会， 不会好。 对，那这两个是他主要用的方。 那会不会动到内侧？会不会用到厥阴的东西？ 他没有用。 OK， 那以他为准哈。好，还有什么问题？请说。 这些主要的相关的问题，一个是，请问在主要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一般性的迹象，比如说火力啊，还有锅具这些东西。就比如说，就是药是一开始全部都丢在冷水里面直接开始煮吗？还是煮滚了水都在煮？ 哦，就是通常是丢在冷水里面开始煮。那锅具的话呢，有些人说什么药很忌铁啦。那因为仲景方不太讲究这个，所以就会觉得如果是煮张仲景方啦，随便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哪一种锅子也可以煮，就是没有那么多忌讳这样子。 那第二个是说，如果是为了确保药性的话，可以一次煮很多份，这样凉了之后再加热呢，还是说最好是现煮现？ 总的来讲哦，结过冰再解冻，药性都会变掉很多，所以这个先不要。那放到冰箱再拿出来加热的话，那比如说你一次煮五天份的真武汤啊，那放到冰箱出来再加热，如果你是用瓦斯炉加热啊，就是附子的那个也补阳气的药性可能损失个两成吧，如果你是放到冰箱冷藏拿出来微波炉加热的话可能损失四成吧，所以就是多多少少就是说烧好了啊就保温，然后再尽量在一天内喝完效果好些。但是有些滋阴的药，比如说我如果煮那个什么提锤汤，就想把内脏拉出来的提锤汤，那不也不是滋阴啦。但是比如说黄芪、止咳跟苍竹的药性哦，就是不那么关，因为我刚刚提到附子是附子，你水冷过一次药性就变很多。但是柴胡、黄芪、止咳、苍竹就不会变太多。所以那我就煮了之后放冰箱，然后要喝的时候舀几勺再把瓦斯炉上热一热喝，好像也差不了多少。或者是我想要不代卖，比如说什么白术、煮山药什么的，那我也觉得反正放到冰箱冷了，然后再热一热喝，好像也差不多。啊，但是有几个特别补阳的药，就是附子来讲的话，因为这个附子不一定是阳阴阳的相度，而是附子本身就是非常容易变质的东西，所以附子它是那种一采收捕兽就要马上用那个盐卤水腌起来。因为它如果不这样的话，马上就坏掉。 最后一个问题是，像老师昨天教那个柴胡龙骨牡蛎汤，说那千丹要用布紧紧的包住再下去煮。可是因为他在这个书上面他没有讲这件事，那 他怎么讲？ 就是他没有，他就只是说全部都，他说又十二味以水八升煮去试试。 有可能吗？张仲景没有写千丹要包啊？ 没有。 宋本也没有写啊。 有没有人送苯上含量？ 老师，我意思是说有没有，因为有没有什么别的方案是这样比较危险的东西是最好要隔绝啊，或者在煮的时候，因为对，我完全如果只是按照这上面操作的话，我不知道前端要保险。 哦，对啊。为什么我从前学一直都是好像强调铅弹要紧紧用布包住，不可以画出来？那桂林本原来没有写啊，那宋本有没有写？有没有人有宋本伤害呢？铅弹有没有写包尖？哎，这不大可能哎，就是因为这个煮法太恐怖了吧？这个样子真的会把人毒到，就真的是不会死掉了，但是在床上就是完全下不了床那种状态是很普通的。因为我遇过铅弹中毒的人，就柴火龙母煮的时候就照这个，然后就整个铅弹中毒的就有过哎。 那怎么 急？哎，我不太确定，他躺着到后来就好了。那个。小胡，你有宋本伤寒论这些内容吗？ 老师，我查了一下宋本，他这边是写公单一两半，就是一个金一个公，那是千单吗？他的文字是，然后但是他也没有写包布，宋本。 嘿，我现在真的觉得好奇怪，就我从一开始学这个方，就是肯定是包间的，然后这个问题。这么大一个问题，应该慢慢教时代就被发现了，怎么会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对不起，我现在被这几件事情搞迷糊了。 他老师，你看的是什么版本啊？ 就是我《伤寒论》有在读书的时候啊，差不多要看42种不同的注家吧，所以是什么版本？就很多版本，一定是有人这么尖叫过，但是已经忘了是谁了。好像也到了下课时间了，那我们就再给一个问题好不好？您说，等一下，你问的时候，对不起，刚刚你问的时候，你斜后方那个女生是举手的，就是你先举的。 我想问三个。 啊，那你想问三个哈，听到了。那个价值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觉得有效的 啊， 有效的，然后可以商业去操作的。 嗯， 这是一个。第二个想问一下，就是像那个日本很多科学中药，那据说中国很多好的药材都已经就是出口到日本去做这些科学中药，那这些东西你觉得它有效性是怎么样？因为我看了一下网上，它有很多很多的配方，就是这些各种，比如说龙虎某汤这些东西，可能大陆或者说台湾这些都没有这些科学中药，但是日本台湾可能是有的。 等一下，等一下， 说 什么？ 就是中成药，大陆叫中成药，就是合成的那种一盒的。日本有很多这样的一些产品，就是中医配方的。 那台湾也有啊，是不是？ 台湾也有， 就事实上是台湾也有啊。然后继续。 那就是。 然后同一个方，台湾的比日本的便宜8倍。 那你觉得哪些是？ 效果科学中药一定比不上自己主药，所以呢，就是通常我们比较稳当的话，而且以学习的角度来讲啊，你要经验过那个汤剂，才知道它真正是什么感觉。但是呢，你这个汤剂如果你喝煎剂3天就已经非常有效了，你这毛病已经，比如说温经丹好了，头3天喝煎剂，然后已经嘴唇干去掉7-8成了，那剩下的就可以用科学中药收工，啊，是这样子。但是科学中药是肯定没有煎剂有效的。那而且日本跟台湾的科学中药品质是这样子，因为同一个什么小，比如说我们都觉得科学中药浓缩剂，对不对？比如说葛根汤，日本真的比台湾做的好很多。你吃日本葛根汤就是非常有效，台湾的就若有若无。但是呢，比如说什么肾气丸的科学中药好了，哎，好像日本的、台湾的吃起来都差不多。可是日本人的很贵很贵，台湾的很便宜，所以就你会觉得性价比的考虑就会这样的。但是你的第二个问题我先说到这里，我先跳回你第一个问题，就是有价值的美容法这件事情，其实在我的这个 自己的朋友圈是有过这样一个讨论串的，就是比如说我是这样子，因为我是教书的人，我会鼓励我的学生多玩玩看，所以会说，哎，你这个中医的美容方，对不对？就走的这个清通脸部经络的这个向度的思考，你可以配出很多很多很有效的，然后呢，就是你可以怎么样提升这个疗效，什么样怎么样。所以呢，比如说我的助教呢，或者是大陆的同学，我也会常丢给他一些方，说这东西可以商品化啊，可以就是这东西如果做得好的话，其实大家敷起来有效的话，就比如说什么酒糟面膜再加这个美白中药，对不对？它多少会有效。但是呢，当隐形开始在做这些就是面膜的研发的时候啊，有一个老同学婉慧姐就说了一句比较批评的话，她说。隐形这样子的做法叫做舍本逐末，他说做产品这件事情本身一点都不能体现中医的价值。他说站在不就是不管中医的人，就是中医圈，他说如果隐形他只是要糊口，想要赚所谓中医控的钱，就好像这个什么名中医家的这个什么什么产品，什么艾草，什么敷脸粉，对不对？中医控会买这个单，所以你赚得到这个钱。但是婉慧姐说，看在这个全世界普遍性的角度来讲，这只是在骗中医控的钱。因为她说你那个敷脸粉，就敷了以后，中医的敷脸粉，哎，有的时候有刺激，你会有点红疹疹，然后美白的效果其实还不如我去果酸护肤，再敷玻尿酸，再去微电流的美容诊所。她说其实比不过。对不对？你当然你可以以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啊，这个我敷这个敷那个，哎呀，真的出了以后脸色红润啊，气色怎么样是有。但是如果一个人他有很多选择的时候，中医并不是那个独一无二不可取代的性价比，你懂那个意思？那但是婉慧姐说，她说隐形是个笨蛋。看不到自己真正的价值在哪里。他说隐形真正独一无二不能取代的价值叫做医术。他说如果你能够善用比如说当归补血汤，然后或者是柴胡桂枝汤保养皮肤，或者是体内调理，就是真的你把体内的淤血化掉，整个脸看起来年轻很多，或者是用猪肤汤让人看起来就年轻十岁。他说你从体内用医术去下手的话，这个价值很高。因为西药的那个电针们整形什么什么加起来也达不到这一块。他说所以真正有价值的是你呈现出来的成果是别人完全做不到的，就是靠医术来达成的这一块。那我也觉得婉慧姐说的对，性价比在这个地方，不在那些乱七八糟的产品，那个只是骗中医控的钱。就是如果你有，我跟你讲，如果我今天开了一个什么艾灸馆医馆，对不对？如果我这个人的医术就是在这里，我看的病人就是觉得我看得很好，因为介绍到朋友来给我看，那我艾灸馆放的这个什么半手小礼物，那个半手小什么敷脸粉一定卖得很好，对不对？那如果我的医术不在这里，人家根本不来找我看病，人家堆满了各种产品，谁来买？对不对？结缘顺便买猪猪，对不对？就是对不对？就是如果你那个教书的本领不在这里的话，我在那边卖猪猪，我卖给谁啊？对不对？是不是都是这样做生意的嘛？所以中医的价值是你核心价值要确立，那些枝微末节的产品不是重点，我是这样想。那还有第三个问题呢？ 第二个问题，我说一句，就是韩国它有很多韩方的护肤品，但他们的韩方就是韩国真正的韩方，其实就是很多是以红参为主要成分的，这样子做一些护肤品，但是他们的就是护肤效果或者说商业价值。但是他们其实的配方就是比较少，就是韩国 甚至 的韩方，应该就是韩国的一些中医 流 传过去用人生做的 一 些东西。 这个是 补充讨论的一个。 然后呢，第三个问题是。第二个问题，我这样听过来，韩方我还没有听到问句在哪里。就你告诉我一件事，问句在哪里？ 高的商业价值，或者说。 就你告诉我这个很有很高的商业价值，我听到你告诉我一件事，问句在哪里？ 护肤功效，那我觉得中医是不是也会有这样一个可能性？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的可能性不是之前的课讲过，是不是你都睡觉了？我说什么白芷啊，什么那个，对不对？有听到对不对？就是说我要说的是， 韩国人啊，是因为只有人参，所以只好卖人参。但是敷人参跟敷我们那个中医打通经络来讲的话，其实是我们中医那个疏导阳明经风气的这些东西有效太多。人参都不要说敷了，韩国产的这个高丽参、红参，有多少人还吃到嘴里就补不进去、乱上火了？有吧？就是那么烂的东西，对不对？所以韩国人每天都要吃很多泡菜、白萝卜来打散那个人参的效药气，不然还撑不住呢。就是这么烂一个东西，然后要把它，就是说这个东西是这样子，用这个东西简直是用谎言来做生意了。就是你的高丽参产品卖那么贵，效果只有这么一咪咪。但是你去韩国就会觉得来韩国嘛，土特产就是要买点参嘛，对不对？然后人参怎么说都是大家觉得你厉害啊，中药之王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是谎言式行销。但是呢，我们实际上那个做一个中药敷脸粉，那些药都是便宜药嘛，很有效的也很便宜嘛。然后这个人参产品卖1000块，你是很有效的卖20块，就算有效，人家也是看不上眼的，对不对？但是就除非你已经推广到全人类都深信中医的经络学很有效，就你要先洗脑嘛。从前有一个我的学弟啊，尹莹从前那个男朋友，这十几年前我跟他一开始要合作一个什么手工肥皂什么的事业，但后来也不了了之。但那时候他就说，我就说我们要做这些事情要怎么做啊？他说做这个事业的第一步就是要先造神，就是你要先唬烂了，对不对？这些唬的人家都觉得你最厉害，然后才能开始进行这个事业。那后来我这个学弟讲了这个话以后，我想想也是，我就余生都不要造神了。我就觉得用性价比来说话就好了。就是我后来做生意是这个样子，就是觉得说，反正我这个人交出这个一个小时内给你多少情报，那个性价比在那里嘛，对不对？就是这样子不就好了？你管我这个人个品性有折套有多烂，我平常私生活有多淫乱，你管我，对不对？你要的只是买这个性价比嘛，是不是？所以就是当你的性价比在这里的时候就无所谓了。但是中医美容这个事情的确是很麻烦，因为一般群众相信的是什么什么滋补成分这种东西，那什么疏通经络这种常识一般人没有，所以就变成说这个事情这个市场的现状就是会劣币驱逐良币。那如果你要反转这个现状的话，比如说我说那个什么牙膏什么天，如果你用麦门冬萃取物，然后加一点什么三七，还有一个东西要有用，就柳枝，柳树的树枝的萃取物，也是长牙龈的，麦门冬、柳枝，然后三七跟胡同类，你做出一个牙膏，对不对？你完全不要讲你是不是中药，也不要讲你是不是人参，但是就是有效的不得了，这个人牙龈都长回来了，这个生意就 OK 了。而且别家的牙膏都没办法把它长回来，所以你根本不必去提中医，只管有效，对不对？你说我这个里面含有负离子，所以很有效都可以。就是你可以用白纸细心什么什么做一个很有效很有效的，再加胶原蛋白玻尿酸的面膜，然后你就跟人家讲这是最新纳米科技啊，离子交换面膜。就是你如果有效的话，就不要打中医牌来买，只用它有效来买。就是我的上课如果有性价比的话，我不用打大师牌，我就跟你讲我是一个很烂的人，要上不上随你，对对，我根本不怕你不嫌我不够大事，所以就是这样而已啊。所以，那第三个问题呢？ 第三个问题是想问一下老师，30岁以下的年轻人如果是长期的这个驼背的话，有什么方法可以去缓解它？ 我是这样子啊，一个人的少阴区块的能量越够，他的背就会越有力。然后呢，一个人的督脉越好，他的脊椎骨越会往内收，越不会驼出来。所以补督脉跟补少阴的阳气这个逻辑，当然我说龟胸鸡胸那种驼背，他可能经络一开始就是有痰，所以可能还是要用大泻中丸之类的结构，就是有肝肾有芒硝的那种结构啊，就是稍微把那个隐藏在骨缝之间的痰抽掉， 让那些已经拉歪的那个好像牵木偶的那个木偶丝啊，啊，就是吊木偶的那个吊线，要把它放对位置。哦，但是这个都很漫长，因为少阴区的阳虚不好补，督脉也不太好补。那所以我因为我也是驼背的人嘛，对不对？所以现在就是觉得，哎呦，这个脊椎骨啊，就是没有被那个背后的肉这样包夹进去，就是那个背后阳是不够的，阳虚外脱。所以呢，对我来讲，可能就是每天吃益多散，吃猪肤汤，然后呢，动不动跑到泰国去做几天大灸，就一口气给多一点能量。哦，我连附子都懒得吃了，因为吃太多会麻倒，就是干脆用灸的啊，就是大概是这样子做。但是就是那个整个背的能量是虚的时候，真的没有办法，就是人就是会驼。但是据说一个人如果督脉是通畅的，根本不可能驼背，因为对他来讲最舒服的姿势就是直的。好，下课时间到了啊，那下堂课要真的开始继续讲柴胡漫游记了啊。